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闷热，提醒您要加强防暑降温。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这个我们的世界杯结束的第一个周末。 好， 大家调整的怎么样？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早就调整过来了， 是不是？但是那颗旅行的心依然会在路上。我们众多的嘉宾的履历单当中，有一位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真的，他一共可能去欧洲也就那么70-80次吧。 70-80次吧，而且还了熟于心，对不 对, 对，经常以各种丰富的体验项目闻名于旅游圈当中，真的是 必须的。而且他的文采也是非常的超群， 现在正在什么微信公众号啊、什么抖音上都火了啊，抖音 还有抖音呢，还有抖音呢， 抖音发一条视频113万吧，光观看量确实是非常棒的一个旅行达人哈。 来各位抖友，我现在正在莲花乡赤水沟站给大家做个直播。 抖友，各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对不对？ 哦哦哦！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欢迎！ 欢迎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建华已经拍了纪录片了， 是吗？ 是不是已经播放了？ 对对对，已经播了，5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 对， 还有非常棒、 还有咱们节目的镜头的入框了， 是吧？建华现在是越来越瘦了，身材管理的越来越好。 是的，累不累啊？觉得这样 吃的少， 熬夜了，熬夜写东西，对， 吃的少， 是吧？ 我 get 到了， 控制，控制饮食量哈。 对， 我觉得一个有 主要是穷， 我觉得主要是穷。其实我会觉得，每一个在路上有建树的人、就是有责任感的人、一定会分享他最贴心的旅行的感受。 没错， 今天我们了解到一条河在河轮上徜徉几个国家、那是非常相当有感觉的，而且河很长、 对，这条河那真的是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对， 叫做多瑙河。 它真的是蓝色多瑙河吗？建华？ 有些就是情况天空比较好的话，可能真的是蓝色。 蓝色多瑙河。 对对对。 哇，这次行程是邀请建华去的。 对对，我去年去过莱茵河，今年去的多瑙河的游轮。对。然后其实它内河轮跟海轮还是区别蛮大的。 内河轮。 这次坐的是河轮。 对 对对对、 嗯。你说那个区别是什么感觉？ 区别就是海轮特别大嘛，二三十层那种十几万吨的，但是内河游轮就比较小，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然后人也比较少。 嗯，大概几层的那个河轮？大概是 四层 ，四层相识燕归来， 四层相识， 对不对？在蓝色多瑙河上徜徉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哈。 没错， 我们想， 哎、你不是那个， 你不是 四层相识是吗？ 你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快手上的那个。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是在抖音。 我真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那些视频的直播软件，方便了大家瞬间了解这个世界，这是美好的， 是的，没错， 对吧？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河轮有没有要求？就是什么人不可以做？没有什么限制。 有，就是八岁以下的小孩是不可以做的， 孩童八岁以下 不能做。 对， 哦， 一般就是他们比较注重乘客体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相对来讲。为了安全，因为很多地方是临河的， 哦， 比如甲板啊或者阳台啊都是临河的， 哦， 小孩子把你爬你这个爬上去 有危险， 对， 有危险， 嗯，这个比如说有等级，比如说那个四层也是有那个房间等级的，是吗？ 没有，四层是甲板， 哦， 四层是这个露天甲板，然后三层、二层和一层 是 客房，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大的这种公共区域，比如说有类似于图书馆那种地方， 河轮 还有图书馆， 就是很多种中文书籍会在里面，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非常大的酒吧、酒廊，然后 好完善啊， 对， 河轮， 我觉得够了。有酒有书，你就可以 了。而且这个 都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吗？ 是不是？而且它这个，比如说我们去的是维京游轮，然后它这个是、哦、酒吧的酒是随便喝的。 无限的， 无限 随便喝的， 随便喝的， 包括在船票里还是？ 包括在船票里，船票是一价全包的， 太好了， 就是你上船之后不用花钱的。 嗯， 但是这个船票应该也不便宜，价格 是吧？ 其实还好了，我觉得好，我特别想跟我父母也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太好了， 而且比较适合父母去。然后其实比如九月份可能才一万多块钱，如果是一层的那个标准舱，它的标准舱、法式露台、阳台房，还有套房和豪华套房。 哦，法式露台就可以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法式露台就可以了。 对，它法式露台就是属于有一个没有阳台，但是是能有一个立体的。窗户 哦，可以看到外面 的景色，可以窗户可以拉开的那种，但是就是不能坐在外面。 嗯， 但阳台就是会多6平米，可以坐在外面。 有什么小桌子、小椅子可以喝咖啡 的？有两个椅子和一小桌子， 是的， 坐在外面喝咖啡啊。然后主要房间里的饮料全都免费的。全都 free， 全都 free 的， 全都是 free， 而且还有加多宝什么之类的。 哎呦我的天！ 泡面， 民族品牌， 这也是为 照顾 中国游客， 就是区别真的跟你比如说坐大巴游啊，或者说这个跟海轮区别还挺大的， 是吧？ 维京的这个船呢，它是全是中文服务，就从你下飞机，比如我下飞机过海关的时候，是我下了飞机之后，他在飞机那个口那儿等我的。不是说到出了这个机场之后等我， 这么接近 出了飞机就有人举着牌子等我， 哦，然后就跟着他们 上，然后跟着我一起跟着他出去走，之后直接上大巴车，然后下来之后呢就完全是中文服务， 适合爸爸妈妈， 对， 太适合了。 从这个来讲呢，从他的礼宾，包括每天带你出去玩的导游，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全是讲中文，然后餐厅客房的服务员，然后餐厅的这个厨师，包括吃的全是中餐和西餐都可以选， 哇，这太适合爸爸妈妈了， 对， 全程无忧， 对，全程无忧，而且这个一万多块钱等于是除了机票其他全含， 对，除了机票其他全含， 对， 就是你要住更好的话它可能会贵一点，2万多、3万多、5万多都不等， 升级嘛，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其他的如果你要是就是在自己房间光睡觉的话可能1万多就够了， 嗯， 然后买了一个标准舱，但是每人啊，不是每间客房， 好的好的， 每人，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要想这个看风景啊，可以买这个法式露台，或者是阳台房，或者是套间啊， 自由选择嘛， 自由选择， 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我们建华说的几个关键词，它跟海伦不一样哈、听到了不一样的部分，而且它特别适合爸妈，他要带爸妈妈去哈。你建华问一下，就你这一趟行程感受下来，适合爸爸妈妈的点，除了全程中文服务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第二就是服务特别到位，除了全中文服务呢，第二就是这个吃的特别好， 味没问题， 全是中国的。 全是中国吃的，对对对， 嗯， 然后其他呢就是景点呢也比较安排的 不是很紧， 非常舒服、嗯。就每天你可以，比如说这个船停到维也纳或者停到某一个城市之后，你可以 到维也纳，你 可以选择每天跟他出去玩。你如果觉得累，你可以在岸上 对对对 在船上休息。如果不想在船上休息，基本上很多船停到的码头都是在这个市中心，你可以自己去转、嗯、也都可以、 哎， 就是完全多种方式的选择。 哎呀， 太棒了！ 这么一听啊、嗯，这个船适合我了。 这不是老年人的天堂吗？ 嗯，哎呀，嘉华，好久没见呀、啊！你看我这几天就行吧，这状态保持掉。哎呀，看世界杯看的呀， 啊是 啊，情迷法国呀。 啊， 哎呀， 比 奥地利陶醉， 哦， 夺冠了嘛，这是好事哈。 嗯 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呀、啊，就是上这个船有没有签证的一些要求？ 签证需要自己去办，但是他们也邮轮公司也可以协助你去办理。 哦，邮轮公司可以办这个事情， 可以帮你协助出船票，然后帮你出邀请函之类的这些。 嗯， 你如果买机票的话，他也可以买这种打包的，比如说船票加机票加签证这种，他也可以买，而且他买的机票配套的还挺便宜的。 哎，这个。 哎， 溢价是得 不 错哈、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 如果因为为什么会说有你可以自己买机票，也可以让他帮你买呢？因为有些人年轻人可能觉得我先去这个上船这样先玩几天，或者下船之后我多玩几天， 是是是。 那他就是这个你可以自己买机票过去，对。然后如果说你想直接买套餐的话，直接打包进去也 OK 的。 嗯，了解大概的舒适的行程，要看行程当中可以感受到的风光和国家的一些不同的风貌哈。 对 对。 多瑙河会有很多很多沿途的国家， 没错。 这几天大概是经历几个国家的几个城市，大概。 我这次去的是11天的行程， 11天。 然后对，在维也纳开始，在布达佩斯结束。 哎呦， 对，基本上在就是在奥地利、德国。斯洛伐克还有匈牙利这四个国家， 这都熟吧？对你来说， 我都熟了， 都去过很多次了。 对，对都去过很多次。 哎，问一下，因为咱是飞来飞去环球华，它是欧洲， 对对对 欧洲通， 必须的欧洲通。 这四个国家哪一个相对对你来说有点陌生，就是兴趣比较多一点？都一样， 匈牙利吧， 匈牙利 稍微略微有点，因为去的次数会少一点。 哦， 虽然我四月份刚去完，但是还是不是 相比较那三个国家， 对，相比较那三个，比如德国呀、啊、奥地利啊、斯洛伐克啊，都 已经去了， 包括我们还有捷克，还有捷克， 好捷克， 还有捷克五个国家的， 五个国家，11天。 对，然后其实比较好的就是对，还有刚才你说比较适合父母的，另外一点就是。不用舟车劳顿， 嗯， 就是比如说你坐大巴车的话，每天要开几百公里在路上，这个呢就是每天，有一些远的城市可能是要需要坐大巴车，但是呢都不会特别远，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长途的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 解决了 另外一个城市了就， 哎呦我的， 我觉得这种时间差打得特别好， 对， 对，他、不会说浪费你很多的时间，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坐船游览这个世界、啊、有很多方式。船上的娱乐，船下船之后的风景哈， 对， 跟我们说说呗、嗯、这几天的行程当中合理安排的，你感受哪些印象深刻的点？ 我觉得最合理的就是在维也纳他待了3天， 维也纳， 维也纳待了三天、 哦、 在布达佩斯待了2天、 哦、 然后这就一半的行程了、哦、其实这两个城市 一头一尾， 对，一头一尾、哦、也是整个行程当中我觉得看点最值得看的地方。 嗯嗯， 一个比如维也纳呢，它是这个联合国的欧洲的总部之一， 嗯， 然后呢同时它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包括美术馆，包括可看的东西非常多， 音乐厅，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就是整个行程当中没有特别枯燥，比如说我们在维也纳安排了音乐会， 就是那个安排是船方安排的，不是你们自己现 船 到的，不是， 不不不、 哦、 船方每天早上都会给你分组，一个组最多有20多个人、 哦、 有一个导游，当地的中文的中国华裔的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但是讲中文讲得非常溜的这种外国人、 哎啊、 对，然后他会带着你去逛整个城市，然后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太好了， 然后比如你要买东西的话，船上也会有这个购物礼宾， 船上也会有， 他会告诉你在每个城市买什么东西、 哦、 你买完这些东西回来之后，比如父母那个年纪他可能不太会填这个退税单，他会帮你把退税单填上、哦 哎、 这也太到位了， 太适合我了， 对， 我都没见过退税单是什么样的、啊、 是吗， 真的没填过 啊， 我这个年纪也没出过国，是不是、 哎、你真是这个对于周头来说可能是有点听起来有点心酸啊，一定让你填一次退税单， 心情哈、啊、填退税单得用中文还是用外文、 啊、用英语的， 用拼音， 拼音就是拼音，差不多 拼音都全忘了，你别说 啊 啊，真的是全程无忧哈。 对 对， 那我比如说我们就咱都是子女啊，如果真是给爸爸妈妈报的话、 嗯、 比如说提前定这个行程，建华需不需要提前很多个月去准备这个事儿、 他一般来讲呢就是他这个船公司会 提前120天以上会有早鸟优惠啊，就是你如果提前 120天以上，6个月， 对， 四个月 、还有90天也会有优惠，就是越早越好。 是的， 对，因为他去年、前年是一艘船，去年2艘船，今年5艘船，明年10艘船。 哦， 就是它是整个莱茵河东脑河上唯一一个全中文服务的城市。 嫁对呀。 对，它全球有很多船，几十艘船。 那就是我们参观游览，就是一艘船的一个为标准单位是吗？ 对。 哦， 对，就是说， 我也是几艘船就在那个多瑙河上的。 怎么来讲呢？它是就是欧洲内河游轮唯一的一个全中文服务的， 嗯， 对吧？那它是不是船只越多，它的那个接待的客量大了之后，它的单价可能也就下来，所以优惠幅度可能会大一些。 它跟你预定会有关系。然后之前因为刚刚、中国刚刚兴起2-3年这种旅行方式， 是的，是的。 之前都是不、大家可能不太习惯，但是因为去了之后，如果把父母扔到全是外国人的船上，吃也吃不方便，然后说话也说不听不懂， 是的。 然后这个就比较放心，所以这2年还是比较火的。 嗯，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去玩哈。 对， 那个刚刚说的 是先带着爸妈去， 是、他不是先体验了一下吗？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岸上和岸在那个船里的生活哈，刚说全程都可以有中餐和西餐哈、老年朋友吃饭的时候呢，说是不挑剔，其实挺挑剔的，因为他们吃了50多年的饭。 对， 习惯了中国的胃口， 他们是真的吃不惯 西餐，是吧、你能体会到这11天在船上的这个饮食结构的变化，因为11天在船上的那个中餐的项目也是 每天都会变，就是他每天早餐会有、比如说我们习惯的粥啊、油条啊、煎饼啊，这些都会有。 馒头、 油条、煎饼都有啊。 有豆浆吗？ 有豆浆，有豆浆。你能想到基本上都会，老干妈也都有。 包子？ 包子没有，但是基本上来讲，对，基本上来讲就是早餐 可以给胃口嘛， 啊， 那个煎饼、大饼， 早餐的中式、西式都有。 哦， 对。 其实我们 整体来讲还是特别丰盛的，而且在船上会有3次的海鲜餐，就是 海鲜餐， 比如说那种蟹棒啊、生蚝啊什么之类，这些都有的。 哇，饕餮了。 对，包括很多这个船长的欢迎晚宴啊，或者是送客晚宴啊，都是 很正式的， 非常好的。 那就很西式那种的是吧？ 但是吃的还是挺中式，而且它是这样的，就是船上它是自助餐，自助餐里有会有4道主菜，然后会有两种汤，会有米饭，然后也会有其他的西餐的东西，然后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点4道这个特式的点餐，比如说有这个海南鸡饭。有水煮牛肉， 哎呀， 然后有德式香肠， 哎呀， 然后还会有一些还会有特制的，比如说牛排啊等等的都可以点， 好丰富的饮食结构。 然后除此之外，关键是除此之外，你其他时间如果饿的话， 对呀，我刚有问， 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之间有面档。就是你可以点面吃，有比如说有排骨面呀、鸡肉面呀，全是免费的。 天哪！周彤啊，你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 我都心向往之很多年了，这么一个行程，这不给我 DIY 的吗？ 啊，是给你 DIY。 哎呀，好多年没吃那些饭了，还能吃西餐。船长跟船长见面是得非常正式吧，穿正装啊。 如果你要合影的话，就是需要稍微正式一点。 还合影的， 还 对，他 要 会有 化衫啊，不能。 其实还好，就休闲正装就可以。 是， 不用特别正式。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行程。 对，而且每天用餐的时候，中餐、午餐都会有服务人过来问你，喝红酒、白葡萄酒、香槟啊，都是随便喝的。 哎呦。 太棒了！ 对，然后晚上 怎么样？给你爸爸妈妈也拍一下啊！ 对， 晚餐之后在3层的这种酒廊 演出， 会有有演出，有他们从岸上请来的，比如说 艺术家， 这个音乐家会给你拉小提琴啊。 我跟你讲，维也纳随便拉几个上来，那都是首席。 而且在维也纳，我们会安排这个。一场音乐会， 现场看， 现场看专场的音乐会，然后在这个萨尔斯堡呢，吃饭的时候也会安排一个特殊的餐厅去看音乐之声的那些类似的表演，都非常非常好。对， 爸爸妈妈这一趟行程 高级了， 不单单适合爸爸妈妈，适合所有的人。 我觉得也 特别好，而且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想自己先去体验一下。 对，我已经体验过了， 他就这个路数嘛， 对 啊， 对， 我觉得不仅适合父母，可能度蜜月的年轻人，哎，就是而且。就是不习惯舟车劳顿的那种，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也比较适合。 对，刚刚说的还有酒吧、酒廊文化， 有酒廊， 对， 而且还每天晚上钢琴是演奏，然后。而且除此之外，船方还会安排，比如说教你学德语啊，教你做面点呀、啊， 还有这种 DIY 的课程， 带你去跳舞啊，带你去唱歌啊，各种各样娱乐的丰富的活动。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船上有2台自动麻将机。 哎呀。 这个自动麻将机，哎呀， 老刘啊，我先玩两把，你先玩等一会儿哈。 啊，对对对。 老王，我玩两把了。 我跟你说，你只要有了这个麻将机，基本上大家就可以不用看风景了。 哎，问问哈，这么贴合中国人的胃口，中国人的旅行习惯，这段时间 中国人爱好， 对呀、啊。很多中国朋友吗？还是 全是中国人，全是中国人，而且 中国人的，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比如你如果坐海轮的话， 啊、 也全是中国人，好几千人，人特别多。 嗯、 然后这个呢，船上一共就100多人， 很紧凑， 人比较少。 嗯、 第二呢，大家除了比如到岸上的时候，可能会分组，一组就20个人左右， 就不同的区域是吗？ 对，会不同的组， 哦、 然后不同的车， 哦、 然后回到这个船上之后，可能你觉得哎，100多人会不会很挤？一点都不挤，基本上大家回来之后都会在房间休息，或者是在甲板啊，会也非常大的那种躺床、躺椅啊， 活动区域什么的， 活动区域是活动、 哦， 然后公共区域基本上人会比较少，对，一点都没有拥挤的感觉，而且船上有全程的免费的 WiFi。 你说还有什么毛病？ 哇，就是想问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吗？没有不足 的 地方吧，嘉华。 真的没有。 真的还挺好的，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他也很挑剔，因为旅行家嘛， 对， 飞来飞去的，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漏点。 他都属于是很资深的旅行家了。 嗯， 我还是挺挑剔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有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多瑙河上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船公司会有什么区别？它这个床啊。是白天是这个沙发，晚上变成沙发床。 哦， 但是维京那个船呢是完全是大床， 就是单一供那些床就是床，沙发 就是 沙发。 对，而且还会给你准备什么？每天会有导览器，就是带上的那个观光耳机。 嗯， 然后呢， 全程中文。 对，全程中文，而且还有自拍杆，送你一个自拍杆，让你拍照。同时，如果 这一定是个中国人帮他定制的吧？ 差不多， 相当好。 房间里还有冰桶和这个热水壶，你可以泡热水。 肯定也准备了茶包。 有的、 啊。 而且除此之外，还给你一个特别好的铝合金的茶杯。 哦，哎呦， 你看， 就让带上枸杞就可以了。 带中国人在多瑙河上感受五国的魅力，这趟行程完全值得去期待的。 太值得了， 对 对对， 我觉得我还没上岸呢，我们还， 对 吧？ 那上岸就是在如果他要安排合理，然后又行程又不赶、不劳累的话，那这趟 特别舒服，真的挺舒服的。每天有很多城市都是上午观光，下午就回船上，中午回船上吃饭，下午就自由活动了。 还有个问题， 哎呀，自由活动好啊！ 人家说这自由哈、没有毛病啊，听上去很爱挺要挺爱，天天编狗 啊， 天天看这狗家里是什么豆花喂花的啊， 天天伏案劳作。 对 啊，你这肩周炎啊、颈椎病啊全犯了， 是吗？这事儿、然后、问一下哈，就是如果俺、上岸之后，像什么多瑙河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城市哈，俺、不想中午回来吃这个船餐 啊、你可以，就是它有一些城市，你如果想观光的话，它会有穿梭巴士，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等你，然后你可以自己在船上 解决 午餐，在岸上解决午餐。 哎呦， 然后如果你想回船的话，然后吃完午饭之后可以再跟它的穿梭巴士回到城市里，也可以。 其实周头问的很有道理，现在很多年轻人 啊， 老在船上吃，他也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光吃中餐，哎，我到了一个地域特色。 不光吃中餐，他每到每一个特殊的城市，他会安排当地的特色餐。 在船上？ 不是在岸上， 岸上 的餐厅里面。 心急了， 对，比如说在奥地利啊，他会给你安排当地的好吃的，然后在这个德国也会安排，就是每个国家安排一顿特色餐，然后船上会有3顿的海鲜自助餐。 好想去。 然后如果你想自己去吃午饭的话，你可以在开船之前回来就可以。一般晚上，每个城市可能不一样，在7点、9点、11点开船，你可以在岸上多逛一段时间。 哦，不一样的时间段， 可以，对， 因人而异哈。 对，可以看看城市的夜景。 上半段我们了解了这个维京，是不是？ 对， 维 京河轮， 对，维京河轮这样一个经典。 维京游轮 哈。所有的布置，所有的安排都照顾到我们中国的游客， 真的是太细心了。 下面段呢，我们要听听岸上的风光，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 对， 我们的建华有什么自己的所见所得，是不是？如果真要想安排爸爸妈妈或者年轻的情侣们到这边感受多瑙河的漂亮，这趟行程完全的黄金比例，真的是好棒，好棒！ 这趟行程太就是专门针对懒人， 这么一说，对，这么一说相当的贴心了哈。我们稍事休息，时间到了哈。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的重磅特别大来宾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是的。 微博搜索飞来飞去黄建华一堆， 对，微博搜索飞来飞去的， 问他私信， 问， 他绝对有时间，绝对会告诉你， 是 一个非常 我在节目最后还要重申一次我跟他的经历。那次我们家人去法国和瑞士，他还在国外呢，我就跟他发了一微信说那有什么好玩推荐一下，滔滔不绝微信说话说了一个小时。 是啊， 这就是他的热情。 对呀、啊，我那次去西班牙也是咨询的简华， 对不对， 也是不遗余力的帮我去解答制定攻略。 下节目把考试告诉我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匈牙利、然后什么塞尔维亚呀、保加利亚呀，然后一直流过去，因为东段的很多发电站，然后中间那段是风景最漂亮而且最适合行船的地方。所以说德国南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奥地利说的那么多的具体的地方 啊， 这个音乐之声吧、大家都非常了解。 对，在萨尔茨堡。 对啊，很多人。 那他停在奥地利的哪个城市？ 他停在林茨，应该是，然后开车开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对，然后、因为下船之后他会分组嘛，20多个， 到一个组，我一个组， 对， 交换一个组， 领到不同的，你会领两张卡，一张就是他那个出行卡，一张是信息卡。信息卡上会写明这个船的停靠的码头，中文和英文的联系方式。 哎呀，好方便。 对，然后、这个出行卡呢，才会方便确认你有没有回船。然后到时候考开船。 有一个问题，我们玩的太尽兴了。 对啊。 忘记了时间。如果 晚了， 错过了怎么办？ 基本上来讲，他会在集合的时候都会，船上有很多工作人员，我们叫小红人儿， 小红人， 小红人会等你， 挨个打电话， 挨个打电话，他有你电话，挨个给你打电话， 提醒了，闹钟了都已经，那肯定不会的，对不对？ 如果你一旦走失的话，你需要在最后一个集合地点的话去见面。对，基本上很少，我没有碰到过是集合时间不回来的，大家都比较准时。 对，因为上岸之后呢，一个景点一个景点需要那个过程的， 对， 这个也不是很紧凑，慢慢来。 都很慢，其实都很慢，因为比如说我们赶上过下雨，然后船上配一个特别大的大红伞，然后每人可以领一把，然后 贴心极了， 而且车上也非常好，就是非常舒适。 老说维也纳呢，你说维也纳这个城市和这个萨尔茨堡这个城市，它俩之间是有区别的。 对， 因为我们嘉宾也分享过，你觉得这两个城市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可能萨尔茨堡更小一点，就是从规模上来讲，维也纳很大嘛，因为它是。就是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它 老开各种会、各种演唱会什么的，音乐会， 有音乐的元素会非常多，然后它也是欧洲的艺术之都， 对， 就是从规模上来讲，维也纳会更大，萨尔茨堡呢，相对来讲会很舒服的那种。类似于欧洲小镇的感觉 哦， 也是维也纳的前几大城市，但是呢，相对人口不是特别多，对，而且相对居住没有那么密集， 是， 对， 就是那次看那个旅游观光片嘛，就很多的，比如说歌手、演员去奥地利这个国家维也纳这个城市去感受那种，比如说老街呀、建筑物啊、咖啡馆，有一个中央咖啡馆是在维也纳是吗？ 对，中央你像比如全世界最排名最前面的十大咖啡馆， 对， 中央咖啡馆是其中一个， 是的， 对，然后还有比较推荐就。就是里面曾经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在里面曾经搞过一些沙龙、然后建筑也比较古朴，而且维也纳近几年经过刷就是翻新整个城市这个进行清洁之后，整个城市会更漂亮，它连续9年被评为是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 颜色到底什么样？翻新之前，翻新 它可能 黄的墙， 它倒不是翻新，它是进行清洁， 清洁 很多，就是石头都是上百年的老墙，清洁一下，然后 刷， 对，进行清洗之后，然后会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也是奥匈帝国曾经的首都，所以文化艺术氛围会非常多。 颜色变了吗？ 会更新，会更好看， 更鲜艳。 对，然后整个氛围也都特别好，而且基本上来讲，如果你自己去维也纳的话。走路都可以在整个城市当中，它是内环嘛，它是一个环城，在里面走路。 可喜欢走路。 我们自由活动时候，我们去了这个一个特别大的跳蚤市场， 维也纳， 就在它的那个大的菜市场的旁边。 太好了， 对，就是从我们是从这个就是船那个地方，我们坐了几站地铁就到了， 还可以坐地铁， 因为停船的地方。附近就有地铁站。 你看啊，就是这种行程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不坐这个游轮，只是到达维也纳，就是陆路交通，对吧？你还体会水上的交通， 对， 而且全程没有感觉到这个有非常大的，没有任何过度感， 对， 非常和谐， 它没有疲惫感， 对， 而且安排的非常合理， 而且呢，10天不用搬行李。 全在船上了， 对， 对，你只要带你自己的行李就可以了。 你刚才说那跳蚤市场有没有名字？就反正周六就有吗？还是 就叫，就每周六会有，应该很好搜，在网上能搜到。然后直接有地铁站4号线就直接到，那站名字比较长。 4号线， 对对对， 4号线。 然后它那个菜市场也旁边有一个一个类似于菜市场的地方，然后它是汇集了东欧和西欧的这些吃的。 很多土耳其那边运过来的香料会在那边，然后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橄榄，各式各样的这个吃的、小吃都会有，然后每天都会，那个是每天都开的，它会有很多人在那喝啤酒、吃午餐， 嗯， 海鲜啊都会在那个地方，很好找， 对 网上一搜能搜到。 俺、问一下，俺今天问题比较多、 你 俺真的是想去啊。 是我看出来了，你是对这个目的地非常的向往。 替我们这些新发的老伙伴们问问哈、刚才建华说是个东乌和西乌的饮食，他们俩有什么？都是乌中嘛，这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很大，区别很大。就比如说，整个东欧和西欧来讲，西欧它没有香料，西欧是没有香料的地区，因为欧洲属于亚寒带，它不产香料，更多的香料是通过东奈地区丝绸之路，通过土耳其、奥斯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那边运过来的。所以说到达欧洲，维纳正好属于中欧地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转站，而且维纳东边呢就是斯洛伐克，离这个布拉伊斯塔夫只有70公里，非常近。然后再往东呢，就是，这个塞尔维亚，就是原来的南斯拉夫，然后那边离土耳其都比较近。 香料就来了。 对对。 嗯， 反正香料 物产就会比较丰富。 那就饮食结构上是差别很大吗？ 有一些差别，可能。西欧人吃鱼吃肉吃鱼瘦会多一点，东欧的可能会吃一些农作物会多一点， 农作物 正好中和，因为那是中欧， 西红柿啊 对吧， 嗯 嗯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维纳还有很多文化的看点，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菜市场， 对， 它文化看点，比如我们会去到胡佛堡宫，会去到那个西西公主的博物馆 啊， 会去进去参观，也是会有专门人会带着去讲解的。然后另外呢，会去看美泉宫和美景宫 啊，这样 的去。美泉宫也特别的， 对，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美泉宫，曾经是这个维纳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一个宫殿，然后呢，这个美景宫去的人就比较少了， 对， 相对来讲，美景宫呢是。也是在维纳城中心不太远的地方，然后它主要是一个维也纳的国家美术博物馆的所在地，里边有最著名的克里姆特的那个画稳在这，就藏在那儿。 这一段真在脑海里啊， 真的是 哇！ 你看那个镶金的两个人相拥而接吻的那个名著，就在这个美景宫里面。 哦， 美景宫这个去的人知道的人会比较少啊， 对， 但是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打卡。 那个美泉和美景进去说，因为很多博物馆啊，为了保护什么不能拍照，这些地方是可以拍照的吧？ 美泉宫是不能拍照的，美景宫可以。 美景宫可以， 美景宫可以 拍那个画没问题。 没问题，但是不要闪光灯就可以 了。 那这些就比如说行程当中它所产生的门票的费用也都是 全都是包含在船票里的，所有的。 天哪！ 俺就想问一下，俺自己花钱能花哪？ 买东西啊！ 对， 购物， 购物，对对对对， 购物的话，维也纳是不是也很合适？ 维也纳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如果你要买大牌的话，还是蛮多的， 是吧？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各种表行啊，各种这个它的在这个。圣史蒂芬教堂旁边有一条商业街，是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名牌的。 圣史蒂芬教堂， 对，圣史蒂芬教堂。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哈，都建筑那么的美，那么的精致，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你想不买都难，控制不住。 你得留下点什么吧？ 对，你得留下点， 留下点就是留下钱买吃的。这是维纳，就很多著名的好吃的，比如说萨克蛋糕，就是维纳最有名的蛋糕。 哦， 还有一个蛋糕房，然后 口感什么样的？ 特别腻的那个。 其实比较有。100多年的老店，然后还有萨克酒店，然后是比较有名的。如果去的话，可以去尝一下，就类似于德国黑森林蛋糕一样。然后包括去可以去中央咖啡馆，然后 感受感受，那大 就类似于巴黎的双索咖啡馆和这个那个捷克布拉格的卢浮咖啡馆，都非常。 你是去过这个中央咖啡馆的是吧？ 我都去过，然后包括我们后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你还有可以去到纽约咖啡馆，这几个咖啡馆都是行程当中可以，就是你自己可以逛到的，不太远。 你设想一下，设想一下，因为他喜欢喝咖啡， 我就喜欢喝咖啡嘛， 对吧？ 然后就是喜欢找各种各样的那个咖啡馆，在什么葡萄藤下呀，在什么院子里呀， 对呀， 庭院深深呀， 是啊， 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哈。 这几个咖啡馆也有室内有室外，对不对？建华 什么 都在室内还是室？ 室内都是室内， 都是室内， 都是室内， 不能在外面，比如说支一个小桌子呀，在那个咖啡馆附近 没有， 这 两 个小桌子你 这 上 全都是室外， 这两个都是室内，就是你。巴黎的咖啡馆是有室外的，在欧洲其他的城市可能室内的会多一点，比如说布拉格的卢浮咖啡馆，布达佩斯的纽约咖啡馆和这个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都是在室内的。 哦， 我发现南欧国家可能室外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它比较接近户外哈。 是的，是的。 那问一下哈，就这种、就是这种高规格的咖啡馆，百年老店啊，什么传承这种的， 不贵是吧？ 对对，肯定是啊， 不贵不贵，一点都不贵。这我说这几家咖啡馆都是正常的咖啡厅的价钱，都不贵， 真的呀。 一杯星巴克30，按最底价来算。 他们都是用那种小杯喝， 对，杯子还比较都是，就是它的内部装潢都特别漂亮， 辉煌。 它主要就是看装潢，你知道吗？就是中央咖啡馆那金碧辉煌的大厅跟歌剧院一样，然后各个国家它那种咖啡馆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图书馆的咖啡馆，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了，我就觉得它的不同的色调、不同的风格，就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到那里面就是为了拍照， 是的，就 特别 盛的啊！ 你就提到图书馆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会去到梅尔克，梅尔克那个是全球十大漂亮图书馆之一。 哦， 梅尔克在哪个地方？ 梅尔克修道院在维也纳西边， 好威严的， 100公里左右吧。 哦， 会去到。那说了维也纳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也是值得去的。 嗯， 如果你自己去维也纳的话，还可以看一些其他的这个博物馆，都是非常漂亮。在玛利亚特蕾西亚广场旁边的两个博物馆都是值得去看的。 嗯， 维也纳其实能待很多天。 是的， 对，而且整个我们这个船从维也纳，一直往西走回来之后，还会，刚才不是聊到购物嘛？ 嗯， 买名牌之外，还会安排半天的奥特莱斯。潘多夫奥特莱斯购物， 潘多夫奥特莱斯， 潘多夫奥特莱斯， 哇， 那更是没边了，杀不炸了要。 其实买的还挺多的， 对啊，因为它有价格的优势，而且还专门的去这个感受嘛， 对， 没错， 对吧？ 嗯， 其实我们会听到这个舒适的旅程一定会有非常丰富的岸上的活动哈。 对， 你刚才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岛后我们就咖啡馆待了，我们有去图书馆逛了，博物馆又看了，晚上我们得逛逛呢，还想逛逛晚上，比如说你刚才说最晚几点上船来着？ 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在林茨，它可能停两天，或者维也纳停两天的两三天的情况下。就是晚上是不关船的，你几点回来都可以。 哎呀， 哎， 对对。 那你比如说就是在维也纳，然后在维也纳的行程只待一天吗？ 三天。 在维也纳待 三天， 那住这个时候就不能 住船上。也是住在船 上，但是他船不是停在了林茨吗？就是还是要开大巴。 船也是停在维也纳的， 船也停在了 维也纳。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大巴车会给你开到市中心的某一个地点，然后你去逛，逛完之后你可以坐大巴回来，你可以自己回来，都可以。 那我是这么认为，就是没有严格意义上是你必须回来住， 就是我想在当地，就是 开船之前都可以不回来。 哦，那就也是，你比如说， 对啊，那比如说三天的时间，我两晚都住在市区， 是可以的， 可以 吗？那没必要啊，我觉得船上就有地方住啊。 哦，反正是如果你要住在市区一晚上也可以的，是不是？ 可以啊， 你跟船方说好就好了，对吧？ 然后你说你，因为我这次出去的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中间去了一趟意大利，然后过几天回来也可以。 哎呀。 原来是这样的， 对，它就是一个移动的移动的家，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好棒啊！因为它离得不远嘛， 对对对 对， 对吧？ 他去了趟意大利， 嗯，真是的。刚才说维也纳是比较重头的一个部分，那比其他的一些 其他地方，它比如说从维也纳向西，你可以他们可以我们可以去参观梅尔克呀，或者就是欧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大河嘛，这两条大河分别有两个比较特别有名的河谷，多瑙河呢叫瓦豪河谷，莱茵河呢叫莱茵河谷，然后这个瓦豪河谷的两岸真的风光是特别特别漂亮的，它主要是各种的，而且这地方产美酒，每年的都会产很多的酒，然后我们会到一些产酒的酒庄去参观，然后还会品酒，然后酒庄的庄主会给你这个带你去看看自己的葡萄园啊，去介绍一下，就随便逛一逛，而且风光两边都是，要不然就是城堡，要不然就是小村庄，是非常漂亮的，每年的4月份到11月份都可以，季节都非常好。 这么一想，这个行程超值， 这个行程当然是超值的， 全就是自己全方位的打开欧洲各种国家各个城市的打开方式， 而且这些地方如果要是让咱们自己去，你想五国 也挺麻烦的， 对 呀， 真挺麻烦的， 是吧？ 你还要去到这些小的地方， 还得住宿呢，对不对？你看边境段 每天找酒店，你要换酒店， 对呀， 什么之类的会比较麻烦。 对，一个是这个，再一个路上的时间，你说你再自己去交通，什么倒地铁，你再倒五零半，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它是全中文的，主要还是 是的， 会就是语言问题没有。 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听听，比如说这几个国家晚上的这几个国家的夜色，你觉得哪个更取胜一点？ 天哪，那绝对是奥地利的，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哎，说说布达佩斯的夜色， 绝对的夜，欧洲能跟匈牙利。 这个摔力首都布达佩斯相比的首都 只有哪里？ 一共只有三四个吧。 哦， 比如说巴黎，这个英国的伦敦， 还有 法国的巴黎， 还有 捷克的布拉格。 哦， 这仨是响当当的。 这仨 对，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有水的，一个是泰晤士河旁边的伦敦，一个是塞纳河旁边的巴黎，塞纳河的巴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捷克的。布拉格， 哦， 那布达佩斯是 布达佩斯就是两边，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的时候，维京的游轮也会带你去一起，就是夜晚巡游 转转， 然后天一黑下来，那个感觉，两边的华灯初上，然后布达和佩斯两边的景色，交相辉映在你眼前的时候， 新城老城， 包括国会大厦那种辉煌，然后包括渔夫堡的那种灿烂，都非常非常美丽。 哎呦，你才说的云淡风轻，没有去过的朋友，这是无限的想象打开， 无限的想象， 对，真的特别美，就极丽， 就是那种灯光，我就觉得就是城市的灯光亮起，那种昏黄和那种晕染的灿烂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对，它不像说是那个就是星空，哎呀。灿若星河，什么你天气通透的时候拍出来一个星轨，大家就哇好赞叹。其实比起那个星空，我还是更喜欢人为的，我更喜欢这种灯火。 照片来了， 我要给你看看这个，这是白天，然后你可以翻一翻， 这是布达佩斯， 这是布达佩斯，对对对， 哇， 白天你可以往左边滑一下，然后就会有夜晚，对， 天哪， 就会有布达佩斯的夜景， 嗯，哇。还有电车， 对对对， 还有哥特式的建筑，蓝蓝的天， 各种各样的，对， 太棒了这个。 所以这个布达佩斯绝对推荐在那儿看一下夜景，非常美。而且晚上的时候它是停两个晚上，你可以在链子桥啊和这一下这个西公主桥来回走一走，然后看一看晚上的布达佩斯也是非常棒的。 对，其实我们简简单单这四十分钟的说这几个行程啊，也是就是我们的建华已经非常非常详细的推荐的这个行程的紧凑度、丰富度、舒适度、合理度。 是的， 哦， 就是成功的勾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向往。 对呀，啊， 嗯， 对，大概去的城市就是维也纳，然后梅尔克，然后帕绍，这个瓦豪河谷，然后德国的帕绍，帕绍是一个小城市，德国和奥地利。 帕绍 德国奥地利交界的一个城市， 哦， 叫三河之城。 哦， 然后呢，它虽然城市不大，但是它有全世界最大的教堂管风琴，你可以去的时候买张票，这个是不包的，5欧元买张票，进去听一下全世界最大管风琴的演奏。 哦， 对， 真人在演奏吗？ 对，你看不见人，但是它教堂里面。 哦， 那个大的管风琴特别的， 对，全就是你坐在那儿， 太正宗了， 太震撼了， 对，那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然后呢，另外就是，比如说还会去到萨尔斯堡，还会去到布拉迪斯拉发， 嗯， 就是斯洛伐克的首都，还有那个奥地利的匈牙利的那个布达佩斯， 嗯， 所以整个来讲十一天能逛这几个城市，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行程， 完美， 对， 完美。 它省去了很大的交通和住宿， 对，啊，是省心。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维也纳上船， 嗯， 可以选择在布达佩斯上船，这样都可以。 哦， 对，如果你走完多瑙河，你觉得不错，这种旅行方式可以走莱茵河，从阿姆斯特丹到巴塞尔，或者巴塞尔到阿姆斯特丹。 对， 哎， 拉 回了， 对， 拉回来，错了俩。最后一个问题问问哈， 你问 这么如画的风景，然后惬意的假期的安排，他那个月份啊，是他就集中啊，还是全年都有啊，还是怎么的？ 他基本上从三月份吧，到 春天 12月份、12月份都没问题。对。 这么多， 就是都是比较好的季节，它都会开车，冬天就不开了。 对呀，冬天嘛， 冬天有一两个月就基本上两个月吧，基本上就不开了。 春天有春天的样子， 没什么， 夏天有夏天的热情，秋天有秋天的多色多彩。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你可以9月份、10月份都还好，然后10月份会稍微的凉。 哦， 但是夏天欧洲属于欧洲不会特别热。 嗯， 我16月份去的，然后晚上都很凉。 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 对， 最后问一下啊，比如说到这几个国家呢，比如说如果我想开开车的话，在路上，能允许吗？自己租个车什么的，不太方便，不允许。 对，你每天得回来， 是， 每天你都有交通。 哦， 对，每天你的交通都给你解决了。 你没有时间开车， 没有时间开车了， 没有了。 你可以在行程结束之后再租个车，再去深度的玩一下， 嗯， 没问题。 这是适合那些假期悠长的朋友。 对对对。 如果比如说父母时间特别长的话，你可以选择莱茵河加多瑙河一个15天的行程。 哎呦， 哦， 莱茵多瑙河， 一个两条河串在一起， 嗯， 可以的， 莱茵河和多瑙河 互相比拟那种漂亮啊， 对，真的是。莱茵河之前也有朋友来分享过，也非常美，就是 莱茵河畔像画一样的， 嗯、 是不是？ 对呀、啊。 今天呢，飞来飞去的黄建华用他自己非常熟悉且擅长的推荐的行程，让我们介绍了一个维京游轮在多瑙河上的璀璨行程。 嗯，是的，真的是无比的璀璨，无比的舒适。 心动没有？ 太心动了， 真是非常非常好哈！人生的宽度就是这样，不经意间拉开了。 对， 对不对？嗯，人生呢，需要很多去时间观光和采些世界美丽的风景。 嗯， 有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如果您真有十一天甚至更长的悠长假期的话，不妨选择这个东欧啊、西欧啊、中欧这些国家去感受美丽的欧陆风情。 没错， 非常羡慕你，黄建 华。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我的 微 博，微 博 飞来飞去的 黄建 华。 有什么私信他的，一定是不遗余力的解答他所有的知识储备、嗯、啊。 棒棒哒！ 好的， 谢谢建华的分享，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因为他太忙了， 他太忙了， 请不到他。对， 常来常来， 是 抓他一次不容易。 是的，那个再录六小时一会儿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哈。 好，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My door, cussing me out. Got laid off my job the night before. Can't figure how I'm gonna fix tomorrow when yesterday's still a mess. Can you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man? It all seems meaningless. I wish that I could step away and breathe. This world's trying to swallow me. Clear away the clouds inside my head.People hide, people cry, people fight, and they don't know why. If fear is all that we should fear, then what are we so afraid of? 'Cause fear is only in our heads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